最近有一部特别火的电影，看了两次，被虐两次，可依然对他心有余悸。大致的意思呢，就是谁家还没个病人，可有些药真的太贵，倾家荡产，散尽钱财，只是希望自己能够活着。对于健康的人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诉求，可对于有些人来说，只是希望在有限的生命里可以多陪陪家人。 是的，工作年年都在进步，孩子学习努力用功，爱人体贴关爱自己，看似圆满的事业与家庭可能会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而不堪重负。所以呢，想要守住幸福的重要因素就是保护好自己，关爱家人的健康。 是的，家人安康才是我们的主题。所以本档活动当中啊，鲜芋仙厂家每位听众补贴1300块钱，让您品尝到野生海参的活动，您一定要了解一下。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的纯进口纯野生的一级品海参，现在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单盒裸价只要699块钱，每根野生海参呢才15块钱，而且订购成功还要多送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丰台区的董先生说，这上周啊，老爸摔了一跤，虽然医生说没什么大碍，但我还是比较担心。听说海参呢对身体好，先定个一年装给爸妈一起吃。还有家住大兴区的蔡小姐说，这天热了，身上的肉肉也遮不住了，开始减肥计划，可又担心营养跟不上。听说海参脂肪低营养高，这一根野生海参啊才15块钱，还没有我一顿减肥餐贵呢，订个两套给全家人都补补。 您能这样想就对了啊。说实话，现在生活当中15块钱能干什么呢？一杯奶茶，一个西瓜，还是给孩子买个汉堡或者说炸鸡。但是今天啊，15块钱的野生海参可以给孩子补充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给爸妈补充海参皂带、海参粘多糖等各种的活性物质，给我们呢补充16种的氨基酸。总之，海参是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不分季节、不分年龄，全家老少都能吃。4007106108，4007106108。 想想看啊，15块钱就能给孩子做一个海参鸡蛋饼，鲜美好吃又劲道；给父母做个小米粥，营养健康好消化；给爱人包个海参白菜饺子，补充能量，生活更有动力。所以呢，现在起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纯进口野生海参，活动中立减1300块钱，单盒裸价只要699元，而且呢还有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您要知道，这可是新手朋友们的必备法宝哦。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啊，只要把蛋干海参用水煮沸之后直接倒入到焖烧杯里，想吃劲道 Q 弹的一天一夜就好，想吃一嚼入味的多焖几天就好。要是早上来不及吃早餐了，或者是孩子补课中午需要加餐的，直接用焖烧杯带上一杯海参小米粥或者是海参鸡蛋面，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都是热乎的。那今天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块钱裸价订购到进口野生海参的同时，就能不花钱免费得焖烧杯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5017的朋友订购了两套，说啊，海参营养价值高，送人自己吃都很好。反正呢才15块钱一根，一定要试一试。还有5219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啊，我妈今年呢已经68岁了，为了给我带宝宝，特意从老家赶到北京来，心里真是过意不去。那今天呢多订一点海参，希望妈妈身体一定要健康。好了，更多的订购信息也不一一为大家播报了，只是提醒到各位，活动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了，还没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们一定要加油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拨打电话，如果您是新朋友的话，可以花699块钱吃上一个季度3个月的野生海参。如果您是老会员的话，那就更应该来囤货了，15块钱就能吃进口的野生海参，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赠送。最后的30秒钟，4007106108，4007106108。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 徐良爱虎来到山上面，这么一看，嘿，这个地方啊还挺平坦的，找了块大石头，哥俩呀就往这儿这么一坐，往四下一看，哎呦，漫山遍野的全都是桃花呀，而且是香气扑鼻。徐良看了看这地方，老兄弟，怎么着，三哥，我看这个地方不能久待呀，你看看四周围都是山沟，背不住啊，这里边会有歹人。听到这儿，爱虎是哈哈一笑，三哥您这是怎么了，我还就怕他没有歹人呢，我呀正闷得慌呢，来了歹人咱们也好解解心烦呢。呵，你好大的口气呀、两个人呐坐在石头上边正聊着天呢，猛然间就听身背后有人呼唤，呵，可把你们给找着了。爱虎、徐良两人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嘿嘿，从下边这个山道上啊又上来两个人，一瞅是谁呀、感情啊是那个闹海云龙胡小季，还有那位开路鬼乔斌，这哥俩上来了。爱虎、徐良都当时一愣啊，心了想，这俩人怎么会突然间在这儿出现了呢？这两个人过来以后跟他们见礼，然后爱虎就问了问，哎，你们哥俩怎么也来到这个地方了？嗨，胡小鸡告诉他说呀，别提了，就打黄花镇那天晚上大家喝完酒不是全都睡着了吗，到了第二天早晨醒来之后，大家就发现了不单找不着爱虎了，徐良也不见了。丁兆兰、丁大叔这么一看，心里边全都明白了，说你们大家不用找了，爱虎啊他不听我的话，他准是奔往越州城救那个马龙跟张豹去了。那么徐良呢，哎，徐良准是跟着也下去了。放心吧，要是爱虎一个人啊还真让人担心，有徐良跟他一块儿去，大家放心吧。说那咱们怎么办呢？仍然是分头的要奔往武昌投奔大人。当然了，不能同路而行，得分波走。首先说白云生，人家带着不少的仆人呢，而且都有马匹，让白云生带领他的仆人骑着马赶快的奔往武昌。那么丁兆兰呢，仍然带着卢真还有韩天锦，这是一路。乔斌跟胡小介两个人一想啊，哎呦，爱虎、徐良两个人奔往越州城恐怕人少势单，一再的央求丁兆兰，大叔大叔，您看我们哥俩是不是也奔往越州城啊，我们有点不大放心，不管怎么说吧，他们两个人人少势单，我们到那儿去看看去，您看行不行，然后我们跟着他们二位再奔往武昌。丁兆兰一想，两个人如此的热心，哎，好吧，那你们一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您放心吧，我们知道了。于是这两个人呢急急忙忙的就从黄花镇这个地方奔往越州城而来。来到越州了，听见老百姓纷纷的议论，就说知府衙门旁边那个监狱里边啊，有人已经把马龙、张豹这两个死囚犯给救走了，劫了牢了。哦，这两个人听到这儿，心里边全都踏实了，知道爱虎跟徐良他们已经得了手了。于是他们呢不敢走华容县，绕道 来到了石门县这儿，继续的想奔往武昌，心想咱们走快点儿，背不住半路途中啊，就能找见爱虎，就能找到徐良。来到这个山沟这儿了，他们也就顺着山路往上走，听刚才上边说话的声音，胡小季、乔斌两个人互相一碰眼光，把头一点，没别人，这准是爱虎。于是他们上来就喊了这么一声，哎，可把你们给找到了。这两个人把前后的情况这么一说，爱虎跟徐良呢也把他们在这个越州知府那儿那个监狱怎么样救出来了马龙跟张豹两位哥哥。这两位哥哥呀已经奔往了古城去投奔张豹的姑姑去了，把前后这些事情也讲了讲。四个人就在这儿石头上面这么一坐聊着天，说的正热闹呢，眼瞅着呀就从那个西边那个沟口那儿，嘿，上来这么一个老者，牵着一头驴，这个驴呢还是一匹轿驴，驴背上边搭着这么一个包袱。这老者呀看上去有这么六旬左右，高挽着发髻，穿着土绢的大氅，一边牵着驴往上走呢，一边啊把这个草云巾给摘下来了当扇子扇着，天也热了。于是啊，哎，就牵着驴也上来了，也就是刚刚上来，这驴呀 叫唤开了。这老者指着个驴，你看看你看看，每回走到这儿啊你总是叫唤，嘿嘿，就是累了是不是，想歇一歇，得嘞，就听你的，咱们就坐这儿啊歇会子。于是呢，哎，就把手里这个绳啊这么一撒，这驴也怪他也不跑，就在旁边啊往这儿这么一站，好像他也看这些桃花一样。这位老者呢就在徐良他们对面一块石头上这么一坐，然后掏出烟袋来，拿出烟盒吧，点着了烟，吧嗒吧嗒吧嗒在这儿抽烟。爱虎到这个时节了，看了看这满山遍野的桃花，哎呦，说也怪啊，这么香的桃花，这么好的地方，这要是有口酒喝，这多好啊。徐良瞪他一眼，老兄弟，你还哈酒啊，啊，你这个人怎么到哪儿都想哈酒呢？嘿，三哥，您不知道啊，我呀就这么点嗜好，跟您这么说吧，有一天不喝酒，我都打不起精神来。你这个人呢，早晚坏事就坏在这个酒上。这儿有没有酒铺啊？这乔斌呢，这酒瘾也上来了。对，咱们打听打听，这儿有没有酒铺啊？说着话呢，爱虎起身就奔这位老者这儿过来了，深施一礼，老人家请了。哈哈，这位壮士，您有什么吩咐啊？啊，不是，我跟您打听打听，此处有没有酒铺啊？啊？哦，您打听这儿有没有酒铺？哎呦，跟您说吧，有倒是有，离这儿啊太远了，起码往南走啊得有他妈四里地，来回啊得八九里地呢。哎，徐良这么一听啊，爱虎这么一听啊，得，这酒啊算是喝不上了。嘿，这别扭啊，跟乔斌、胡小季他们俩这么一说，真是有这么好的桃花，你说没有酒，这显得没有精神呢，是不是？有酒无花，喝着也太俗气了。你说今天怎么就喝不上酒呢？他们在这儿正说着呢，眼瞅山下边人声嘈杂，呼呼啦啦的上来不少的人，也有扛着行李卷的，也有刚赶完集啊拿着东西的，也有这个做买卖的。听他们说话的声音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的人，哪儿的全有，呼呼啦啦上来以后，天也热呀。来到这个空场这个地方，分别的都往旁边石头上边这么一坐，也有摘下草轮巾当扇子扇的，也有拿着汗巾擦着汗的。哎呀，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多的桃花呀？啊，这可真怪啊！旁边那个大茬了，哈哈，这有什么怪的？你知道吗？ 此地的地名就叫做桃花沟。哎，你想想，桃花沟这可不尽是桃花吗？哎，要说这地方可真够美的。嗯，嘿，这要是有口酒喝多好。那当然了，我们那儿可有这么一句话，来到桃花沟啊，得喝桃花酒，不喝桃花酒，枉在桃花沟里走一走。嘿嘿，说得好听，您看看，这儿没有酒铺，上哪儿喝酒去？嘿，谁说没酒啊？我给你问问去啊。哟呵，老人家，您来得早啊，我来了有火了，跟您打听打听，那个卖酒的仁义子王三过去没有啊？啊，还没过去呢。行，这么一说，这就有酒喝了。怎么会有酒喝了？刚才你说那个仁义子王三，那是干什么的？您听他这名啊，叫仁义子王三。就这个人做买卖，别提多公平了，绝不多跟您要一个大子儿，而且还是准斤准两，是童叟无欺。呵，是吗？啊，每天他是走街串巷，就挑着那个酒单子呀，而且上边还有这个烧饼啊、麻花啊，甚至于还带点咸菜什么的。当然了，山里边能有什么好吃的呀？哎，专门卖这个桃花酒，别提多香了。哦，刚才我问了，他还没过来呢，一会儿肯定过来，咱们等会儿吧。这位啊，话音刚落，就听见山道那儿梆啷梆啷梆啷梆啷梆啷梆啷，你看来了不是？嘿，感情这个仁义子王三挑着担子，一头一个大圆笼，手里边还拿着这么一个长瓣的拨浪鼓。他呀，既卖酒又卖货。这个圆笼啊，两边加起来一共是六屉，眼瞅着滋歪滋歪滋歪，就挑着挑的上来了。而且这个扁担头上面呢还有一个钉子，上来的时候他特意的就把这拨浪鼓啊就往这钉子上面这么一挂。王三挑着这摊子也就刚刚来到这儿，那位老者冲他一摆手，行嘞，王三，你赶快把挑子放下吧啊，你看这么多人呢，就等着你卖酒呢，都等着要喝一口呢啊。是是是，老人家您早来了。这王三呢就把这个挑子往这儿这么一放，您瞅这些人嘛，呼啦一下全围过来了。哎，怎么着？给我来二两，给我来三两，给我来六。行行行，你们先别着急，先别着急啊！你们这么多的人，我呢也记不清楚。我告诉你们说啊，我这个酒啊，是二两一壶，一两一碗。待会儿你们喝的时候，你们自己千万记着点，我可记不清楚啊。这个果子呢？这么说吧，是五个钱仨，哎，你们记明白没有？别回头吃了四个杠我仨蒙我，那怎么可能呢？谁不知道你叫仁义子王三呢？你这个买卖特别公平，我们怎么能够蒙你呢？那行那行，来吧，我给他们打酒。爱虎就坐在石头上眼巴巴地瞅着人家呀，嘿，这个拿一壶，那个拿一壶，那个端一碗，那个端两碗，就这么打酒。而且呢也有拿着烧饼啊，也有拿果子的，在旁边是连吃带喝。爱虎吵了会儿，开始爱虎心想啊，三哥刚才说了，这地方的酒不能喝。嗯，你看看这么多人，人家都在那儿喝酒呢，一个有事的没有。嘿嘿，看起来啊，这酒我能喝了。于是爱虎站起来呢，刚要过去买酒。徐良一伸手把他拽住了，老兄弟，你要做生啊，我喝点酒去啊。这个酒你也敢喝呀？哎呦，三哥，那么多人都喝他的酒呢，都没事啊，那都是托啊。嘿嘿，一个卖酒的多大买卖能顾得起这么多托吗？你看看，饿不叫你喝你就不要喝，一会儿到了店里边有多少酒咱们怎么喝都行。行嘞，我说三哥，看见没有，绝没事儿。哎，我喝我的，您不喝呀，您在这坐着不就是死吗？我不怕。哎，怎么着，那哥俩有不怕死的没有？有不怕死的跟着我一块喝酒去。那乔兵站起来了， 哎，我就不怕死，我跟着你一块喝酒去。旁边胡小季也站起来了，这有什么可怕的，我跟着你一块喝酒去，三哥怎么样，甭问他啊，他专门喝醋，他不喝酒。来来来，咱们三个人过去。说着话，爱虎、胡小季、乔斌也奔着个跳点过来了。哎，卖酒的，给我们来一斤酒。谁喝呀？我喝呀。你喝呀？嘿嘿，不卖。嘿，你这叫怎么茬啊？我喝酒给你钱不给，不给钱哪成啊？既然给你钱，为什么不卖我呢？就刚才你们伙计说那个话啊，怕我这酒里边有毒，万一您喝我这个酒有个好歹的，我跟您呐打不起这人命官司。谁不知道我仁义子王三呢？愣说我这酒有毒，干脆说吧，您也别花钱，我呀也不卖给您酒。嗨，他说的不是，他不喝，我不是没说吗？跟你说吧，喝你这酒就是死在这儿，我也心甘情愿。你卖不卖呀？既然这么着，我卖给您，给我们来一斤酒。哎呦，您看看这酒壶酒碗呐，全都站着呢，也没地儿给您盛。这么着吧，您看见没有？我这儿啊有一个放墩子的坛子。什么叫墩子？就是专门打酒用的，也叫提子。哎，就是人这么一提，这么一墩，这就是一两，就这个家伙事儿。专门放这坛子上边，这坛子上面呢有个漏子，是放这个的。我用这个给您打这酒，成不成？成啊。于是眼瞅着这个卖酒的就从那个大屉里边，哎，往外提这个酒，一共啊提了有这么16吨。一斤呢，爱虎从旁边拿过一个酒碗来，往这个酒碗里边这么一倒，这酒刚要喝，徐良啊在那边又说了话了。老兄弟啊，人家都是酒壶酒碗，拿这个坛子盛酒，他们可没喝过呀。爱虎一想，对呀，嘿，怎么到我这儿使这坛子？哦，背不住这坛子里边有毛病。爱虎眼珠这么一转，行嘞，这酒啊我不要了。卖酒的王三当时还真急了，您不要可不行，说什么我今儿这酒也得卖给你。哎，你凭什么非得强卖？不是强卖啊，您看着啊。眼瞅着卖酒的王三呢，就把那提子拿起来，趴着一吊个，用那个长把在坛子里边来回的搅了搅，可以说把这坛子酒啊都给搅起来了。随着往外这么一倒，倒在碗里边，端起来人就喝，一连喝了两碗。您看怎么样？我喝了，我有事儿吗？这个酒要真是有毒的话，恐怕我早趴这儿了吧。您瞧见没有，我这个人呢就怕人家屈我心，所以今儿这酒我是非卖给您不可。爱虎到这时候一想，就是人家卖酒的都喝了两碗了，什么事都没有，这坛子有什么毛病啊？又看了看徐良一眼，然后这仨人啊就要喝酒。这乔斌过来呢，从后边那个圆笼上边又拿了这么几个烧饼，拿俩果子，哎，有菜没有啊？竟跟着旁边喝酒的这些人呼啦全都过来了，就把后边的圆笼呢打开一屉，往下这么一看，呵，这有不少的豆酱。什么叫豆酱啊？就是当地人家自己做的，哎，就是有点青豆啊，另外呢有点胡萝卜丁，勾点团粉，搁点盐，哎，这就叫豆酱。如果说要是在店房里边白给爱虎吃这个东西，他都不吃。今天不成，喝酒没菜啊，对对对，我们也来点吧。眼瞅着这个王三，哎，给众人分了分这个酒菜，然后他们拿着坛子，拿着酒碗，拿着烧饼，拿着果子，拿着咸菜就过来了。森哥怎么着，您不喝酒饿不喝？您吃烧饼不吃啊？啊，那个烧饼饿倒是吃，嘿嘿，好，给您烧饼。这个徐良呢，把这烧饼一掰，然后啊，弄点这豆酱往里边这么一夹，看了看，爱虎、乔斌跟胡小季三个人呢，在那真喝着，连吃带喝。徐良拿这个烧饼这么一转身，冲外边瞅这个桃花，嘴里这还叨了着呢，呵，这倒是好啊。你们喝酒嘛赏花啊，是吃烧饼赏花 哎呀，多看看这个桃花吧，我看呐，只看一会儿就少一会儿了。徐良一听您说话，怎么这么丧气呀？怎么叫做看一会儿少一会儿了呢？哎，这是干什么呢？哎，三位哥哥，啊，嘿，我怎么觉得我这头好像有点晕呢？说着话，当啷把这酒碗往地下一扔，趴地下了。紧跟着胡小季、乔斌两个人，哎，这不对，怎么天之这转？我这帮灯，这俩人也趴下了。眼瞅着徐良啊，咣当一声仰面朝天，也躺在那儿了，嘴里边还不住的吐白沫子。到了这个时候了，那个牵驴的老头站起来了，行了，这就完事儿了，大伙儿赶快收拾收拾吧。于是呢，他把自己的口袋往这驴背上一搭，过来就把徐良、爱虎、胡小季、乔斌他们的包袱也拿过来，哎，就往这驴背上系了系，这么一搭，走过来一摘这四个人的刀，爱虎的刀、乔斌的刀、胡小季的刀，摘下来他都交给别人了。来到徐良这儿，摘下这口刀来，当时愣了。钻刀瓣往外这么一拉，这刀光闪闪冷森森，夺人耳目，是冷气逼人。他呀立刻把眼睛这么一瞪，赶快的钢刀归鞘，然后告诉这些人，行了啊，我先投了下去了，你们几个呢，俩抬一个，俩抬一个啊，往回抬。是是是，您放心吧，毛二哥您放心吧。这人是谁呀？这老头啊就是毛二。上文书咱们说过呀，就在那个乌云岗高谢那个黑店那儿，那不就有这么一个人物吗？想当初高谢得了这口大环宝刀之后，是毛二给他说出来这个宝刀的来历，然后他还要立这个宝刀会。后来毛二呢，这话越说越多，高谢啊现在知道的事儿太多了，特意的把他给轰走了。这毛二无处可奔，就奔往那个桃花沟这儿来。桃花沟这儿啊，恰巧有这么一位债主，要说呢还是那个飞毛腿高谢的一个把兄弟，此人就是那位并判官周瑞，他投奔这儿来。今天从徐良身上把这刀摘下来，他这么一看，哎呦，这不就是那把大环宝刀吗？怎么落在这个山西人手里边了？这里边是大有原因。所以他呀拿着这口刀，牵着驴，急急忙忙的又走出了西沟口。除了西沟口以外，这儿有这么一个地方，他们给起个名叫做桃花村。其实啊这儿没有多少房子，就是一个小篱笆院。这里边呢就是山寨王周瑞住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老窝。进了篱笆门了，把这个驴呀就往旁边树上这么一拴，就喊了这么一声，有请寨主爷。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打竹板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奇欢聚，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 程咬金到金店保本，李世民不准人情，程咬金急了，他啪的一拍桌子，在桌案底下藏着一个人，谁呀？正是国丈张轩，吓他嗷了一嗓子，被程咬金发现了。呀呵，有刺客！一伸手，把张轩从龙书案底下给抓出来，举起大斧子，我砍了你！张轩吓得扑通就跪下。鲁王爷，我不是刺客，我是国丈张轩呐。李世民说：“哎，王兄，住手！哎，好悬了，我是万岁，怎么国丈竟躲到暗处啊？啊，哎，张轩，我问你。”罗通在御街打你到底因为什么？你今天说实话，不说实话我今天要你的命。张轩一看程咬金那样子，吓得体似筛糠，哪敢还说假话，就把自己怎么故意挡到辱骂瓦岗将官的事儿，以及激起罗通打的事儿说了一遍。李世民听了如梦方醒，这脸呢跟巴掌打的一样，一会儿红一会儿白，成了变色鸡了。哎呀呀，胆大的张轩竟敢搬弄是非，差点我误杀了我的义儿干殿下，真乃可恶之极。哎呀，成王兄啊，千错万错是寡人之错，我不该听了一面之词要杀罗通，是寡人错了。嗯，你还有错呀，皇上哪一天都是对的。咱别说那个，赶快赦免罗通无罪，你这个国丈怎么处分？李世民啪一拍龙胆，胆大的张轩呐、啊，你不思报国竟然搬弄是非，发俸三年闭门思过，三年后再酌情处理。谢万岁。张轩灰溜溜的下殿去了。程咬金不满意啊，心想张轩一张嘴就想把罗通置于死地，那么真相大白了，张轩就发三年俸禄就完了。嘿嘿，你真能像你老丈人，甭管怎么地，只要把罗通放了再说。时间不大，有人把罗通带到八宝金殿，谢万岁不斩之恩。哎呀呀，皇儿啊，都是寡人一时听下了一面之词，叫皇儿担惊受怕。我已经处置了张轩，你下殿去吧。谢万岁，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就这样，大唐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过了几天好日子。突然这一天接到了边关八百里告急折报，说是东辽国兴兵犯境，已经夺取大唐朝不少的城池，请万岁速速发兵征剿。李世民一听勃然大怒，什么东辽国又敢犯境，真是岂有此理，等细打听可了不得了，不是东辽国一国呀，而是带走三川六国72岛的人马一块犯境，这可了得。 派人出征，派谁？元帅秦琼病危，这些大臣们岁数大了，年轻的小国公岁数小，另外多半府里是孤儿寡母，这些个老王妃老夫人舍不得儿子出征，朝里派不出兵将来，有兵无将。李世民没办法带着年迈的徐茂公过府探望秦琼。秦琼这阵儿已经奄奄一息，他的儿子秦怀玉在身旁伺候着，不过秦怀玉的武功了不得，应该说是文武全才。李世民就问秦琼，现在东辽国造反，应该马上派兵，爱卿啊，我应该派谁为帅呢？现在有三个人选，第一个是秦怀玉，年轻有为，最合适的。第二是程咬金，虽然年迈，久经沙场，有丰富经验，程咬金一辈子没打过败仗。还有一个是尉迟恭，尉迟恭是员猛将，过去呢很粗鲁，那么现在谁合适？秦琼说，万岁呀，现在国家正用人之际，老臣染病在床，不能出征以报皇恩，深感内疚。这次出征如果说能够领兵带队者，还得是尉迟恭，虽然他是义勇之夫，那是当初，这么多年来他现在是我朝有名的上将，敌军闻风丧胆，望影而逃，还是他为合适？哎，徐三弟呀，虽然你年迈，还得你当军师，没有你掌舵不行。那么先锋官搁谁呢？他们就想叫秦怀玉，皇上不同意。为什么呢？皇上的女儿刚许给秦怀玉过门不久，舍不得，最后决定叫张世贵，也就叫张环，叫张环在山西招兵10万，然后御驾亲征。程咬金为监军，准备御驾亲征。那位说尉迟宝林呢？尉迟宝林奉旨镇守边关，秦怀玉好岁数不能出征，那么只可老将出马。咱们简短截说，张世贵在山西招兵10万，朝内又拨出10万大兵、20万兵马跨海征东。这个张世贵前文我讲过，他原来是刘武周的部下，后来投到大唐，因为有功绩封为国公，在李世民身旁深受重用。这张世贵啊，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一个女儿许给朝中大臣为妻，另个小女儿许给一个偏将叫何宗宪。这个何宗宪20多岁生的一表人才，论文能提笔写字，论武能上阵交锋，但是文武都稀松，这叫样样通样样松，但是人长得漂亮，白衣袍小将，脑瓜也灵，两片薄嘴还挺能说，平时穿一身白袍，银盔银甲，白龙马，掌中一杆方天画戟，人称白袍将。他随着张世贵、翁婿还有两个大舅哥，前边逢山开道，遇水搭桥。简短截说，自出兵日起呀，这张世贵领着二子一婿一路上抢官夺寨，势如破竹，碰见大战场，尉迟恭亲自挂帅出征，一路上收服不少的实地。第一战打的天盖山，很快把天盖山就拿下来了。张世贵派人报捷说，打开天盖山者是他的 女婿何宗宪。尉迟恭派人在功劳簿上记了功，第二战是狮子口，还是何宗宪。又因为啊要跨海征通，造了1500只战船，由于皇上怕运船，又造木城过海征战。所有的功劳呢都是何宗宪的。大伙说何宗宪这么大本事呢，这人可了不得，将来可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单说这一天，前边打到了黑风关，守关的总兵叫李世奇，李世奇武艺高强，掌中一口大刀，有万夫不挡之勇。他正在总兵府议事，有军卒来报，有唐兵唐将抢关夺寨，已在外边安营下寨。大刀将李世奇听了一阵大笑，众位将军，唐军此番出兵，领兵挂帅的是名将尉迟恭，都说他曾经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勇得邪乎，这次出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直捣我们关下，别的将领都闻风丧胆，别人怕，我可不怕他，我李世奇非要会一会不可，不是在你们面前吹呀，我这口大刀我没服过谁，正好和尉迟恭较量一番，比个输赢，见个高低，明天出战，我专会尉迟恭，打的就是有棱的有角的出名的，我才能出名，打些窝囊废我算干什么的。钟家说那是自然，咱们东辽谁不知道您是头一位好汉，尉迟恭哪是您的对手呢。李世奇闻听哈哈大笑，众将官都回去休息，明天随我开城一战。总兵爷您准能马到成功，一夜无书，次日天亮，李世奇饱餐战饭，带领众将又点了3000人响炮出关，到了关前把队伍雁翅拍开，叫兵丁骂阵。此时尉迟敬德在关外早就扎好营盘，正想歇兵几日再出战，因为兵行栈道，不打自伐。先锋官张师会带着人马呢取另个小城池去了，也应该等先锋官到。现在正和徐茂公程咬金在商量抢关之事，兵丁报启禀帅爷得知，先有东辽将在关外叫阵，请令定夺。啊，我想叫他们歇两天，他倒找上门来了。好，绝兵点2000人随我出战。是啊，程咬金徐茂公也跨上坐骑，随他出营，来到了关前，列开了队伍，往对面一看，见敌军早已列开了阵势，敌军3000兵马，盔明甲亮，拔胸亮谱，抱刀赤缰，精神抖擞，看那阵势，胸赳赳，气昂昂，不可一世。有弓箭手射出阵脚，两杆大旗呼啦啦迎风飘摆，都是丈四的旗杆，银枪头，大红旗心，穿金针，走银线，边镶黄火焰，中间各有一行大字，左边这杆写的是城头独立烽烟劲，右边那杆写的是刀尖一摆鬼神寒。门旗下边一匹枣红战马，马上一员大将，这个人看来有38-39岁，跳下马来，身高丁丈，虎背熊腰，膀大腰圆，头戴一顶虎头黄金盔，身穿黄金锁的连环甲，密锁玲珑，兽面护心镜，兵盘相似，内衬大红罗袍，鱼踏尾，三叠倒挂，横担在铁锅梁上，青中衣，足蹬牛皮战靴，牢扎在赤金凳内，胯下一匹枣红马，蹄跳跑毫，盔甲鲜明，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翎，真是凶似瘟神，猛若太岁。徐茂公程咬金看罢，暗爱喝彩呀，嘿， 好名虎将。谁呀？他正是李世奇。尉迟恭见李世奇正在叫阵，抬腿摘下龟背驼龙枪就要踹凳出战，在旁边有人搭茬，谁呀？新收的一名偏将叫刘豹。元帅且慢，亮此将外强中干，杀鸡焉用宰牛刀，待末将擒他。敬德还没等说话，那刘豹一摆手中双鞭冲到李世奇马前，到了队前也不答言，摆双鞭奔着李世奇唰就砸下了。李世奇横担招架，就听着嘡啷一声，双鞭砸在刀杆上，哟，把刘豹震得双臂发麻，双鞭差点出手啊。就在这阵儿，李世奇用刀杆架开刘豹的双鞭，跟着刀头平着唰的一推，奔刘豹的脖项砍来。刘豹说声不好，锁梗藏头稍微慢一点，大刀正推在脖子上，就听着砰的一声，刘豹的人头飞出去了，死尸栽倒马下。李世奇哈哈大笑，抬起靴子蹭了蹭刀上的鲜血，用手一指敬德，尉迟恭你出来。徐茂公、程咬金、尉迟恭见李世奇一个回合未走，便刀斩刘豹，都吃了一惊啊。敬德对偏副牙将说，这员将好厉害，你们不可上去，待我撒马一战。程咬金说，老黑呀，你可要小心，不劳四哥嘱咐，我定要这小子性命。说完一拱当马到当场，用枪一指，抬，狂妄的小子，同名上来，本帅枪甲不死，无名之鬼。李世奇哈哈大笑，你可是尉迟恭，不错，你抻长了耳朵听着，你家爷不是别人，正是黑风关总兵李世奇师爷。好小子，你方才杀了我偏将，你拿命来。说完扑棱抖枪奔着李世奇刺了下去。李世奇侧身转体，立刀咯楞一挂，挂开敬德的大枪，敬德大枪一绕，又把李世奇的咽喉扎下来，李世奇横刀磕开，就这样二马冲锋过凳。就在这阵儿，敬德猛然回身，唰又是一枪，一尺多长的枪尖奔李世奇的后脖项扎来。李世奇急忙来个犀牛望月，回身一招架，架开敬德的大枪。敬德想，就我这一马三枪他都躲开了，说明有点本事，我还真得小心。拨转马头，二人刀来枪往，又站在一块儿。就这样足足打了二三十个回合，不分胜败。徐茂公和程咬金都看呆了，心想，自尉迟恭出世以来，还真没人和他打过这么多回合，看来敬德今天要不好办。两边军卒将二人杀了个棋逢对手，将与良才就喊上了。唐军喊，元帅要小心喽，这小子刀可不含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一响，人还马炸。李世奇手下的兵丁也高声喊，总兵爷你要留神，这黑小子大枪可够厉害的，你要小心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号角长鸣。尉迟恭和李世奇又打了十几个回合，还未分出胜败。尉迟恭心里着急了，暗想，难道我老了吗？打不过他，哎呀，要这样此番东征可危险。越着急越胜不了，越胜不了招数渐乱。李世奇人还马仗，一边打心里琢磨， 哎呀，这尉迟恭这么大岁数还这么骁勇，这是名不虚传呐、我若不用计策还真赢不了他。想到这儿，李世奇要下毒手了。也就在二马错蹬的功夫，李世奇没有把马圈回来再战，两匹马分出一南一北的时候，他就跑下去了。等敬德一学战马一看，哟呵，你怎么不回来了？要跑啊，门都没有啊，好容易打到现在，说什么我得要你的性命，不取了你的性命得不下黑风关呢。拍马舞枪随后就追，两人一前一后追出等有十几里地，前边是荒山野岭，中间有条小路。李世奇一看差不多了，他前边的战马跑的速度减了下来，慢了。敬德一看，啊，你那匹马不行了，跑不动了，那太好了。实际李世奇在等着敬德，敬德马上一加鞭，很快就追上，两人赶了个马头相连马尾。突然李世奇来个大转身，举起手中刀，嗨，干嘛？朝敬德的脑袋劈下来。敬德此时没有思想准备啊，这一刀下去性命休矣，也是该着的事儿。就在这么功夫，也就是同时，敬德的马踩在一块石头上给踩翻了，石头一翻，战马的两条腿扑通朝前一跪，这叫马失前蹄，这马趴下了。这一趴下，李世奇的大刀也落下来就走空了。敬德马要是不趴下，他这条命也就没了。李世奇一看没有砍中，急忙摇刀还向敬德劈下来。敬德要想躲也不可能，因为这匹马还没有站起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像闪电一般那么快，从旁边伸过一杆方天画戟，还往这一戳，就听嘡啷的一声，把李世奇的大刀给架住了。是真的，李世奇双臂发麻，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差点儿摔落马下。他急忙拨转马头，回身观看。敬德一看李世奇的大刀没下来，急忙睁眼观瞧，哟，见眼前一位年轻白袍将官，胯下一匹伯龙驹，掌中一杆方天画戟，是他伸出大戟拦住李世奇。只见这白袍将架开李世奇的大刀，手中大戟扑棱奔李世奇前胸扎过去了。李世奇大惊失色，又一挂没挂动啊，就是一愣神，这才眼珠一断，程咬金跃下访白袍。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就为您播送到这儿。